他表示，当局在未来将有两项旗舰项目，包括预计在2025年分阶段投入服务的香港首间中医医院，以及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将进一步发挥本港中药检测优势，加强不同地区的专业合作。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今后要继续加大力度，确保中医药的产业发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3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有大消散。而家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荃湾路近大涌道回旋处。另外同大家讲一个渡轮的消息，就由于船舶机械故障，富裕小轮啱啱由上午11点屯门去大澳的班次，以及是下午2点钟由大澳去屯门的班次，是会改以普通船行驶。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近爱民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在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了，车龙有大消散。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的车龙排到近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屈臣道。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的车龙就排到九龙塘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丙屋落斜去西贡、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和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最熟悉的声音。 司机大佬，加油有路啊！ 四哥，咁啊，直播室就马定成，可以听众打电话嚟香港电台广东广西。 唔该。 幻想当天一脸幼稚，听收音机一个少年，不知歌曲悠远旋律，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早上嘅11:09啊，拍档谭永辉早晨， 早晨啊，陈老师早晨，各位。 嗱，开展我哋十万八千里节目之前咧，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先。嗱，出面咧相当之干燥啊，气温咧摄氏20度，相对湿度37%啫。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噶。 咁啊，东北季候风影响嘅关系啊，咁啊比较干嘅，咁同埋咧好阳光普照啦吓，咁啊出街几开心，不过都要做下防晒嘅。 系啊，留意一下。讲到咧今个星期咧占据住国际新闻版面嘅咧，都系一个字词啊，谭永辉啊 ，Omicron 啊，就系 系啦。咁啊，呢一个对好多地方嗰个威胁咧，即系诶嗰个紧张感咧，提升咗好多啊。过去呢一两个星期啦，咁喺呢一个新冠病毒嘅疫情咧，其实都好多地方都唔稳定之际咧，其实增加嗰个嘅危险嗰、那个即系嗰个危机咧，大家都好紧张。 We shouldn't need another wake-up call. We should all be wide awake to the threat of this virus. But Omicron's very emergence is another reminder that although many of us might think we're done with COVID-19, it's not done with us. 世卫总干事咧谭德赛就警告啊，变种病毒咧Omicron 嘅出现咧，亦都系警告住大家，其实新冠疫情咧系仲未结束噶。咁讲到佢而家蔓延嘅情况咧，见到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公布嘅数据显示咧，原来短短唔够一个月入边，Omicron 咧已经系取代咗 Delta 咧，成为南非嘅主流嘅变种病毒。而数据都显示啦，上个月啊，其中240几个患者当中咧，如果做咗基因排序之后咧，差唔多。七成几都是 Omicron 这个新的变种病毒来的。 有一个南非的最新研究指出 ,Omicron 这个变种呢那个繁殖率高，再感染的能力是 Delta 和 Beta 的三倍，增加的再感染个案而非新感染，意味这一款最新变种有能力是避开之前感染所诱发的自然免疫力。 那各国的抗疫的策略是怎样呢？美国就星期三就在加州那里已经发现了第一宗的Omicron 的感染病例，之后又发现了第二单，而那单的患者是没有外游的记录的，所以也是令到外界忧虑，其实会不会 Omicron 已经在美国的社区里面蔓延呢？现在美国的政策就是禁止一些非美国公民由南非和另外7个非洲国家入境，而下个星期一起所有的入境人士，包括是美国公民和已经打了疫苗的人，仍然要出示出发之前24个钟的阴性的病毒检测咧，先至可以入境啊！ 喺第一宗嘅 Omicron case 咧，系即系喺美国公布之前咧，其实美国嘅当局包括埋美国总统拜登咧，其实都做咗呢个预报啦。咁啊，拜登嘅口气咧就觉得大家要提防嘅，但系唔使过分嘅即系担忧啦。咁但系要做好多措施啦。咁啊，另外欧洲嘅方面咧，欧洲辖下嘅欧洲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表示咧，根据佢哋嘅数学模型预测。未来几个月咧，欧盟或者欧洲经济区的确诊个案咧，会有一半以上咧都是呢个 Omicron 嚟嘅。 英国那里发现了都不少的 Omicron 的确诊的病例，至少一宗是没有外游记录的。现在所有入英国的旅客都要自己接受检测和自我隔离，直到拿到阴性的结果为止。而英国政府也是强制市民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而见到首相约翰逊也宣布将会扩大全国疫苗加强剂接种计划，目标明年1月底之前帮所有成年人可以提供到加强剂。 好多嘅藥廠啦，咁佢哋公布嘅消息咧，大家都係好關注嘅。美國藥廠莫德納嘅行政總裁就預料啦，現存疫苗對於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嗰個效果咧係大打折扣，甚至好可能咧係低過咧係對另外一種病毒頭先提過 Delta 嗰個嘅有效率啦。而鑑於呢個 Omicron 嘅 S 蛋白有大量嘅變異，加上咧呢個病毒咧正在喺南非咧急速擴散啦，估計咧。是需时几个月咧，先至可以生产到咧，系即系针对呢一只 Omicron 嘅疫苗。 辉瑞嗰边咧就似乎消息可能系比较好啲啊，佢哋就话有信心咧，100日之内咧系可以制造咗针对 Omicron 嘅疫苗啊，亦都话咧现存嘅疫苗咧对 Omicron 嘅效果可能咧或者会下降，但系都仍然咧系有保护嘅作用嘅。不过咧讲到一啲防疫嘅措施咧，见到有部分嘅地欧洲嘅国家咧都睇嚟咧嗰个措施都系收紧。譬如希腊方面，现 咧，佢哋有大概580,000个60岁以上嘅人士咧未打针嘅。政府就宣布咧，60岁以上嘅长者咧必须喺出年1月16日之前打第一针。如果唔系咧，会每个月罚款100欧元。 咁啊，喺好多嘅措施上边咧，包括有叫呼吁啦，甚至乎即系一定要你咧系打针等等啦。咁同埋咧就好多呼吁就戴口罩都系一种有效嘅预防。 德国嗰边咧就系亦都系对于未打疫苗嘅民众咧系实施禁足令啊，包括系禁止去入酒吧啊、餐厅啊、剧院呢啲嘅娱乐场所等等啦。而未来咧几个月咧，德国亦都会开始咧强制市民去打针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密西西比州堕胎法案，支持和反对堕胎的示威者在法院外聚集。为法案辩护的密西西比州检察长菲奇指，罗素韦德案判例未能跟上社会进步。 Life can be detected in the womb much earlier. Society has made those changes, but yet with Roe v. Wade, we've not been able to incorporate those changes. 生殖权利中心律师朱莉莉·柯曼忧虑，判决对全国相关法例造成的深远影响。 So if the court gets rid of the viability line,There will be no stopping point, and states will rush in to try and ban abortion at virtually any point in pregnancy. 轉個地方啦，我哋講下美國而家最高法院正係審理緊呢一單嘅密西西比州咧有關於收緊墮胎權嘅案件啊。嗱，其實案件咧預計咧雖然係最快出年嘅六月咧先至係宣判，但係點解咧最近啊好多美國嘅媒體都已經引起關注，去訪問翻一啲咧以前咧係喺一啲法例即係墮胎權仲未可以得到保障之前咧，啲婦女去非法墮胎嘅時候，佢哋都講好多自己嘅故仔啊。因為而家咧個判決雖然未出啦，但系审议嘅过程咧，系有机会系保守派嘅大法官咧，其实系倾向支持州政府，甚至咧可能推翻一个咧之前系奠定咗堕胎权嘅两项标志性嘅案例噶。 讲密西西比州啦，嗰个反堕胎法案咧喺2018年嘅时候通过啦，除非女性有生命危险或者系胎儿严重畸形咧，否则就禁止咧喺怀孕15周之后堕胎嘅。因间承认或者系乱伦咧，亦都系不获豁免嘅。不过咧，呢个法案咧就从冇生效到嘅，因为当地唯一嘅堕胎诊所入禀咧，质疑收紧堕胎权咧系属于违宪啦。地方法院法官咧其后咧认为案件的确系同1973年嗰、那个罗素韦德啦 Roe versus Wade 嘅案件嘅判决咧系相违背，而且咧妇女有权堕胎咧系颁令咗即系阻止呢一个密西西比州嗰、那个法案嘅生效啊。个法律嘅生效 嗱，讲翻呢一个标志性嘅案例罗素韦德案啦，佢承认咗咧堕胎权咧系受宪法嘅私隐权保障啊，亦都系奠定咗只要咧胚胎离开母体之后冇办法存活，妇女咧就系有权堕胎。咁讲紧嗰个时间咧，通常系指怀孕22至24星期之前嘅。而最高法院咧今年5月就批准去处理密西西比州收紧堕胎权案啦，州政府咧。除了是为立法辩护之后更加是要求推翻两项标志性的案例，包括刚才我们讲的罗素韦德案和1992年的计划生育联盟素海西案，认为案例在宪法上面是没有根据的。 讲呢一个美国最高法院嘅话咧，咁当然都要记起翻咧，就系上一任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因为都唔系咁多有嘅吓，喺佢任内咧，即系佢可以有亦都颇多次数咧，去即系提名呢一个大法官。咁佢系提名咗呢个保守派嘅大法官啦，咁亦都系即系令到咧整个美国嗰个最高法院嗰、那个组成咧，即系有一个即系更加保守嘅倾向嘅。 咁讲到即係罗素韦德案啦，其实今次嘅审议过程之中咧，倾向係保守派嘅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咧就提出胎儿喺母体外面存活嘅界线咧係咪咁关键咧？因为当年有份审议罗素韦德案并且係支持裁决嘅法官咧，之后都曾经有讲过话呢个界线其实可以係好随意嘅，好 arbitrary 嘅。而且有好多个国家啦，对于堕胎权咧亦都有类似嘅限制。不过代表堕胎诊所嘅律师咧就反驳话，其他国家嘅限制咧係有包含一啲重要嘅豁免嘅。 當地傳媒報道六名保守派 大法官都是傾向支持州政府，部分更加有意全面推翻剛才提過的羅素韋德案。首席大法官劉伯慈是叫做可以說處於兩種看法的叫中心，他認為15州這個界線之下女性仍然有足夠時間考慮墮胎，但不至於要全面推翻羅素韋德案。外界關注他能不能夠拉攏到最少兩名的保守派的法官去支持他的。 因為看回其他保守派的法官表明對於羅伯茨的折衷方案都不是太感到興趣，就覺得擺在面前的選擇只有重申羅素韋德案的裁決，或者一是就推翻他。不過都見到其實一些關注到墮胎權的團體也都很擔憂，萬一如果這個羅素韋德案是被推翻的時候，有機會是造成骨牌效應。有支持墮胎權的研究機構估計，如果真的推翻了，至少會有26個州提出收緊墮胎權，而看回過去已經有十幾個共和黨州先後嘗試收緊墮胎權，只是一直被法院阻擋。 美國總統拜登曾經表達過公開的支持對於羅素韋德案的裁決，亦都有自由派的大法官說到密西西比州之所以將這個案打到去最高法院，都是因為最高法院現在的形勢保守派佔多數。他說就當公眾認為憲法和解讀只是政治行為，最高法院不可能繼續工作下去，意味著說希望這個最高法院裏面不要用這個政治的考量去想這件事。 休息一陣，回來再跟大家講另一單都是發生在美國的新聞。 國劇週末影院呈現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精品節目《盛世華章耀香港覺醒年代》。 新青年在國內很多地方都設有分部，銷量極好，深受歡迎。胡適亦提出推廣白話文，但是就遭到王漢當場唱反調。 覺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電視31播出。 節目設有中英雙語字幕選擇。 100分的題目，大麻到底是不是毒品呢？ A 是， B 不是。 有冇得问下现场观众或者打电话问朋友噶？ 唔使问人啦，系嘛？大麻梗系毒品啦，大麻系受管制嘅危险药物，会令到人上瘾，仲会对身体造成好多伤害噶。 禁毒处提提你，大麻系毒品，谂都唔好谂。想知道大麻会点害人，记得留意精灵一点啦。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一單有關於美國媒體CNN 的主播的一個新聞。今個星期就傳出了一單消息，就是 CNN 主播克里斯葛姆就涉嫌利用他作為新聞主播的職權幫他哥哥去擺脫醜聞，最近就被 CNN 無限期暫停職務。葛姆這個姓氏大家可能有些印象，因為之前都跟大家講過，就是美國紐約州前州長安德魯葛姆今年8月是因為性騷擾的醜聞而辞职，亦都系有一啲司法嘅程序喺度进行紧嘅。 系啊，嗰位前州长Andrew Cuomo 咁咧，就喺美国疫情咧当初最早期好大规模爆发嘅时候咧，即系纽约系一个重灾啦，咁佢就日日出嚟咧就做发布会啦，咁所以当时嗰个见报率系极高嘅。咁至于佢嘅细佬就好长时间咧喺佢本身系一个律师嚟嘅细佬，即系Chris Cuomo。咁咧就本身係有律師嘅身份啦，咁但係亦都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嗰個主播啦，咁所以咧就依兩位嘅兄弟嚟嘅嚇，咁有兩個唔同嘅身份，咁而今個禮拜嘅新聞咧就係同呢一個 Chris 啊，即係個細佬咧有關係，咁啊 CNN 係將佢都係停咗職嘅。 CNN 嗰边就话啦，其实早喺今年五月咧，阿 Chris 克里斯就向公司承认咧曾经违反规定啊，就向佢哥哥葛姆嘅团队咧提出建议。当时 CNN 都系要求佢停止相关嘅行为啊。不过咧，根据纽约州总检察官今个星期发表嘅最新报告咧，见到克里斯咧提供嘅帮助咧吓，比之前公司所讲嘅咧系更加深入啊，所以就决定咧要求佢停职啦，并且咧系作出进一步嘅调查嘅。咁其实外界都好关注咧，克里斯咧同埋 CNN。 CNN 点样喺报道即系有关国务嘅新闻嘅时候咧，维持中立嘅原则啦。头先谭永辉你都提过，疫情嘅初期咧，其实 CNN 咧就唔单止系允许咧克里斯系报国务嘅新闻啦，更加咧有时都会用一个喜剧嘅形式嘅环节咧，同佢哥哥国务咧喺个电视上面去对答啊。咁亦都系提升咗国务嘅公众形象啊。 有时讲下啲屋企啲话题啦，咁但系就始终个新闻节目里边咧，即系渗入有一啲叫做个人嘅一啲嘅内容咧，咁见仁见智嘅，咁但系亦都系一个长时间去俾咗公众去睇啊，究竟佢接唔接受啦？咁实在咧，克里斯咧喺今年即系 Chris 咧，今年五月嘅时间咧，曾经喺节目嗰度咧系承认咧系为佢嘅哥哥啊系提供协助，并且系向观众咧系道歉嘅。咁但喺八月嘅咧又时候咧又否认曾经就住哥哥嘅情况咧系向传媒打电话，而即系最近嘅调查咧，最新嘅报告咧显示咧佢曾经喺呢个节目当中咧系讲大话啦。 是啊，不过就讲到即系点样去平衡一啲亲属嘅关系，同埋即系究竟应唔应该豁免克里斯去遵守一啲 CNN 提所实施嘅一啲报道上面嘅限制啦。咁其实都有啲人分析就话，对于 CNN 嚟讲咧，就俾佢哋两兄弟喺度做一啲即系交流啊 interaction 咧，肯定受惠嘅咧就系佢节目嘅收视率啊，因为喺佢哥哥参与咗之后咧就节节上升啦。 嗯， 仲有少时间啦，都同大家讲下咧，有一个关于吓呢个加勒比海嘅一个岛国啊，巴巴多斯啊，谭永辉有冇听过呢个地方啊？ 今个礼拜听好多啦。嗱，11月30号啦，礼拜头嘅时间咧，佢哋庆祝佢哋独立55周年嘅同一日咧，亦都系举行咗建立共和国嘅仪式嘅。呢个加勒比海地区咧，其中一个最多人口同埋最繁盛嘅国家咧，其实经历咗成400年嘅殖民历史嘅。 系啊，见到1627年啊，英国嘅殖民者啦，先至开始喺巴巴多斯嗰度发展祭堂啦，亦都系由非洲嗰度引入大量嘅黑奴，直到1834年咧，先至系废除奴隶制。去到1937年咧，就爆发暴动啊，之后就产生政党政治啦，英国就逐步放手，去到1966年啊，终于巴巴多斯就独立啦，但仍然系尊称英皇咧为呢个国王嘅元首啊。去到2021年咧就改立共和国，但仍然咧系保留英联邦成员嘅身份啊。 咁所以喺佢嘅历史里边咧，即系佢经济有一定嘅发展，因为佢好注意啲祭堂嗰方面啦，同埋有好多嘅黑奴咧，除咗系运到去巴巴多斯嗰度做工业之外咧，亦都系做一个转口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所以佢嘅历史同呢个黑奴咧系即系可以话好有关系。 系啦，至于代表住巴巴多斯嘅其中一啲著名嘅人物啦，仲有包括咧著名女歌星 Rihanna， 佢啱啱咧就被封咗做一个咧系国民英雄嘅，咁亦都系有出席到一个建立共和国嘅仪式啊。咁嚟到第一节嘅尾声咧，我哋嘅同事朱令君咧亦都系准备咗一个人物档案咧，同大家分享，一齐听一下。 108000里人物档案。日本建筑大师灰原吾。 灰原吾1954年在日本战后出世，居住在横滨和东京的都会交界。小的时候他最喜欢去屋后的竹林探险。他说屋企三代人都对建筑很有兴趣。当他和妹妹争着要独立房间的时候，他们要各自交出设计图。赢了这场家庭设计大赛的话，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设计。灰原吾10岁的时候，东京第一次主办奥运，爸爸带他参观举办游泳项目的代代木国立竞技场。当时光线洒入场馆的景象深深触动他，令他立志成为一位建筑师。半个世纪之后，他在建筑界享负盛名，并主理2020年东京奥运主场馆的设计。他以生命之树为概念，在钢材结构基础上加入大量木材，成功凸显日本传统和他个人的建筑风格。他的建筑理念名为富建筑，相信建筑应该在环境中引申，凸显大自然的美好。所以他的作品会避免用混凝土，而是采用当地的自然物料，例如在万里长城脚下建成的竹屋，同时设计亦会考虑到光线、水和地形构造。 灰燕吴曾经同唔少建筑师一样，认为混凝土是世上唯一的建筑材料，又追求创造出奇形怪状的建筑。1992年日本经济衰退，彻底改变他的建筑风格。当年东京的工作机会少了，他只能够转向乡郊地区设计小型工程。期间他跟随一位木匠学习，用了10年时间研究怎样运用天然材料。这段经历令他体会到日本战后商业至上西化的建筑令传统特色流失，自此他致力在作品入面呈现日本建筑美学。灰燕吴的作品遍布全球，他希望作品能够以谦逊的姿态树立，令身处其中的人更深刻感受到和大自然的亲密连结。 Honey， 你看不看到啊？有流星啊？ 不是啊，瑞文，飞机来的。 哪是啫？吓，为什么是你的，世杰？ 吓，不是你约我来的咩？今个星期我请来天文台团队讲下流星和瑞星的分别。 而我和陈家俊请来民安队讲下风灾、水灾拯救经验。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和我郑瑞文。 大气候。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今个月19日举行，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今次是完善选举制度后最大型的公共选举，得到政府全力支援筹办。不同政府部门借调了很多公务员协助，希望能够为今次选举作出更充分的準備。馮華在本台節目《香港家書》說，大多數投票站會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發出選票，雖然系統曾經在選委會選舉中使用，但大規模使用實屬首次，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亦都借調有經驗的同事全力支援和協助。他又說，由於選舉流程一環扣一環，一個步驟會影響下一步，希望工作人員能夠靈活應變，適時向上級、中央指揮中心或選管會報告，尋求指示，以免延誤。廉政專員白韻六話：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制定之後、修訂之後，只係規管公開線或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廢票。若果選民投票時投白票、廢票，唔會有刑事後果。白韻六喺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截至上個月底，廉署收到9宗涉及公開線或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廢票的投訴，部分涉及在社交媒體公開宣傳相關信息。他強調，若果有關人士身在香港以外，廉署會向法庭申請拘捕令，當他們回港之後就會作拘捕及起訴，而轉載有關信息亦有機會違法。白韻六又說，若果有民意研究機構詢問有關選民投白票、廢票的問題，將來若果發放相關資訊時有涉及公開線或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廢票，有機會違反法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民主白皮書》，指出中共18大以來以總書記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並大力推進將民主價值進一步轉化為有效科學制度安排，使人民當家作主，同時帶領人民抗擊新冠疫情，歷史性解決絕對貧窮問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進。白皮書指出，一個國家是否民主，應該由該國家人民評判，不應該由外部少數人指手畫腳來評判。各國歷史文化、現實國情都不同，如果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民主模式，必然導致水土不服、弊病重生，甚至陷入政治動盪、社會動亂。白皮書強調，中國反對外部勢力以民主為借口干涉他國內政。 南韩新增53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最高纪录，累计确诊近468000宗，而变种病毒 Omicron 个案多3宗，累计9宗病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70宗，同样创下单日纪录。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限制首都圈和其他地区私人聚会人数在6人和8人，并在室内公共场所全面实施防疫通行证制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3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空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空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喇沙利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就塞到浸会桥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大涌口路。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东头村道因为爆水管，现在东头村道黄大仙方向介乎东正道至到东龙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车辆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和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两个地方选区，分别是新界西南和新界东北的候选人政纲。先介绍新界西南。这个区有大约51万登记选民，三个候选人将会竞逐两个席位。一号刘卓宇，政治联系独立民主派。 我是刘卓宇，荃湾葵青唯一民主派候选人。议会是不是只有一言堂，是不是只有 Yes Man？ 决定权就在你手中一票。今次参选是因为我知道大家不愿意被建制派议员代表，更加不愿意离开香港，所以我希望同大家一起再创2019年奇迹，挑战有庞大政党撑腰的建制派代言人。约定你12月19日出来投我刘卓宇信任一票，一起赢多一次。 二号陈恒斌，政治联系民建联。 大家好，我是陈恒斌。2019年的乱象到现在大家都还是历历在目，今次是完善选举制度下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选举。恳请所有支持国家、支持一国两制、支持香港重回正轨的朋友，今次一定要出来投票。多年来，陈恒斌和团队扎根在地区，用心服务市民，立法会也都需要熟悉地区的声音。恳请大家在12月19号出来投票支持陈恒斌，多谢大家。 三号陈永恩，政治联系香港工会联合会。 黑暴攬炒后，社会需要重建，议会需要的议员是敢讲敢做，为香港创出路。曾经在我们香港最黑暗的时期，永恩无惧抹黑，敢于发声。永恩有三德，讲得、打得、做得。如果永恩入到议会，我会不忘初心，敢于担当，秉承我们工联会为弱势基层争公义、硬正议政的宗旨。12月19号，恳请各位荃湾葵涌青衣马湾的市民总动员票投工联会的陈永恩，多谢你的支持。 新界东北有大约478000登记选民，会由四个候选人竞逐两个席位。一号李子敬，政治联系新民党、 公民力量。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子敬。2019年香港最黑暗的时候，子敬不单止够胆站出来支持警察对抗黑暴，发挥感言的本色，而我亦都是少有能够为国家打国际线的人，今年两度在联合国发言。更加重要的是，子敬是首批成功运用新媒体为大家发声的人。接下来我会继续用创新的方式、贴地的形式去为大家服务，希望大家可以投我李子敬一票，多谢。 二号黄成志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暴政暴力是不会成功的，民主路更加不可以放弃。我今次入立法会，首要要求政府特赦因为国安法而入狱的民主派人士，创造和解空间。第二，停止国安法成为批斗工具，大家一起努力共建民主香港。第三，在立法会里面，我要成立监警委员会，保障市民的权益，改善警民关系。第四，为民主重启政改方案，重拾普选之路。 三号陈克勤，政治联系民建联、新社联。 革新求变，初心不变。我陈克勤有13年的立法会经验，处理过不少复杂的议题，亦都帮过不少香港市民。我长期服务大埔和沙田，我会争取尽快通关，兴建更多居屋和公屋，解决吐露港挤塞的问题，解决东铁挤迫的问题，缩短专科门诊轮候的时间。12月19号请你支持民建联陈克勤，投我一票，多谢。 四号黄永浩，政治联系民主思路。 你好，我是新界东北候选人民主思路黄永浩，我希望利用我的学识和背景去令到议会更多元化，去将一些长期被忽略的问题重新浮上水面，例如2011年青年宿舍计划十年不达标，香港每日堆填过万公吨的垃圾，这些咁嘅问题长期都欠缺一个突破性的解决方法。我希望进入议会去找到一个平衡的方案，继续向前。12月19日，请支持我黄永浩。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哋会介绍法律界和科技创新界。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剛才第一節我們同事朱令君就跟我們講到那個興建東澳新國立競技場建築師的烏炎吳的故事。其實呢還有一個奧運會都等著我們的，就是下年2月4日揭幕的北京東澳會。 是啊，咁喺今个星期三嗰度咧，联合国咧大会咧就通过咗咧北京冬奥优先决议。咁咧就中国咧系可以话按惯例啦，喺呢个联合国大会度咧提出呢一个嘅协议啦，就呼吁所有国家喺呢一个冬奥嘅举行期间就停战休兵、暂停冲突，以响应咧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体育促进和平、对话同和解嘅精神啊！ 嗱，呢一个奥林匹克奥运会嘅休战嘅传统咧，其实可以追溯到去公元前八世纪啊。 嗯， 就古希腊时代咧，各个城邦喺运动会期间咧就会停战，等啲运动员咧都可以安全咁样去抵达佢哋举办嘅地点啦，同埋安全回国嘅。 咁去到1992年咧，因为举行呢一个巴塞罗那嘅夏季奥运啦，咁嗰个时期咧就有呢个南斯拉夫内战啦。咁喺嗰一年即系之后咧，联合国大会咧就即系可以话系恢复翻咧呢一个古希腊嘅传统。咁就每一个呢一个奥运嘅主办单位咧，都会喺呢个联合国大会嗰度咧，即系提出呢一个咁样嘅休战协议嘅。咁啊，今次呢一个协议咧，今个礼拜出嚟嘅咧就有173个嘅联 聯合國的會員國共同提出，咁就係近幾屆東澳的休戰協議中最多共提國的一次啦。 見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亦都話咧，少數國家係鼓噪外交抵制北京東澳啦，不得人心，注定失敗。又話無論個別嘅國家官員係咪出席咧，東澳咧都會攞到圓滿嘅成功啊。咁東澳嘅議題講到呢度啊，譚永輝，我哋接住落嚟咧有兩個咧都係關於選舉嘅問題咧，同大家講下。首先去到洪都拉斯先啦。 係啊，陳老師，咁呢個中美洲國家嚇，咁喺上個禮拜咧舉行咗大選啦，咁執政黨已經係承認落敗啦，喺今個星期裏邊。在野嘅左翼政党自由与重建党咧系赢出，咁啊代表呢一个左翼政党嘅希奥马拉卡斯特罗，我哋一阵简称佢做卡斯特罗啦。佢都系洪都拉斯嘅前第一夫人嚟噶，咁佢将会咧成为洪都拉斯嘅第一位女总统啦。 咁卡斯特罗之前都讲过话，如果佢当选嘅话咧，就将会同中国建交，并且同台湾断交，亦都引发咧两岸关注今次嘅大选。见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之前都有回应到洪都拉斯和台湾的关系，他就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独是死路绝路，又说金元外交没有出路。讲回大选投票上个礼拜日举行的情况，都过程大致和平，可以说是。 是啊，很多观察者都会跟之前洪都拉斯的选举做一些比对，因为在上一届的总统大选其实都挺多波折咧，或者係幾多嘅有啲血腥添嘅，因為洪都拉斯嘅民眾咧喺時候咧係指控嗰次嘅選舉咧有舞弊，發起咗示威啦，同埋一啲嘅暴動啊，咁係同軍警對抗啦，咁造成咧超過20人死亡嘅。洪都拉斯呢個地方咧，就呢個國家咧，人口接近1000万啦，咁但係咧個新冠嘅疫情啦，亦都有其他嗰啲嘅災害等等咧，係打擊咗佢哋嘅經濟啦。根據世界銀行嘅統計咧，其實喺疫情之前咧，接近15%的洪都拉斯人每日能够用到的生活费是不够$2嘅，低1.9美金。 好穷的地方。 50%的人的生活费亦都是不够$5.5嘅，即是$50到嘅啫。 所以亦都有一些即系儿童冒险去到经墨西哥去偷渡到美国的问题啦。咁洪都拉斯嘅情况讲到呢度啦，跟住我哋讲另一个大选就系出年举行嘅菲律宾大选啊。嗰个情况都要同大家简短交代一下先啦。出年5月就进行总统大选啦。那个报名登记期其实喺今个月中咧，上个月中11月15日已经系截止咗噶啦。咁现任嘅总统杜特尔特就系宣布退出政坛啦，唔再去角逐副总统，而佢嘅亲信克里斯托弗吴就一度系代替佢啦去竞选副总统，就话想延续佢嘅政策嘅路线，不过咧就见到民调领先嘅佢个女杜特尔特个女萨拉咧就冇报名总统，反而又系决定咧嚟到参选副总统。咁所以之后咧，佢亲信克里斯托弗吴又撤回咗副总统嘅申请，又决定翻竞选总统。但系谭永辉今个礼拜又峰回路转啦。 咁今个礼拜咧，克里斯托弗吴咧就宣布就退出呢一个2022年嘅大选添啊。咁关于呢一次嘅大选咧，咁陈老师咧就同我哋嘅朋友黄柏龙咁相当熟悉菲律宾嘅政治嘅，咁佢系英国巴斯大学学者啦，咁听下你同佢倾偈啦，咁就听下佢嘅分析吓。 电话旁边咧，我哋就岳阳啦，请到喺英国巴斯大学政治语言与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黄柏龙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啊。黄柏龙教授早晨， 系早晨。 是啊，你好啊，想先同你倾下咧，其实而家咧菲律宾选举嘅报名嘅情况，有啲人形容咧话好似宫廷剧咁，亦都系即系出乎所料啦。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咧，分析一下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嘅女咧萨拉啊，嗱佢本身就喺民调入边领先啦，但就出乎杜特尔特嘅期望咧，似乎系唔单止未有出战总统啦，更加咧系拣咗同已故前独裁者马可斯个仔小马可斯咧做副手。咁其實而家輿論係點樣分析佢嘅呢個做法嘅咧？ 嗱，我諗而家菲律賓嗰個嘅輿論咧，的而且確咧係集中喺阿薩拉身上，因為呢個女政治家好特別啊！我諗喺菲律賓歷史上咧都未出現過佢咁嘅做法嘅。咁阿薩拉咧，佢其實咧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其實佢係進行咗一個跨家族嘅協調。 咁咧就涉及咗咧，除咗馬可斯家族之外咧，仲有咧係前總統阿羅約夫人個家族，即係阿羅約家族啦。咁佢做咗幾個重要嘅決定嘅。咁第一個決定咧就係佢咧轉陣，就加入阿羅約家族嗰個嘅主要政黨，諗住去參選做總統，就希望咧就代表嗰個阿羅約政黨咧去出戰做副總統。咁呢一樣嘢咧係令到好多人都比較驚訝嘅嚇。嗱，我覺得咧喺呢一個嘅決定上邊咧，我哋睇到阿薩拉個風格咧係的而且確有啲唔同嘅。佢呢個人咧喺一啲唔同嘅菲律賓政治專家嘅分析入邊咧，呢、這個人咧其實佢一直以嚟咧，佢係好重視咧身邊有一啲咧有學識同埋有專家知識背景嘅群臣咧去幫佢出謀獻策嘅，就。比較爸爸嚟講咧，佢爸爸咧就獨斷獨行多啲。咁雖然咧佢係一個好有資歷同埋好有智慧嘅政治家啦，咁樣。咁啊，薩拉咧佢就有個俾人嘅感覺咧，就係偏向咧嚇重視咧一種嘅關係啦，同埋咧希望咧可以咧從一個菲律賓大國家個整個大局嘅發展咧，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嘅介入點。嗱，呢個聯盟好特別嘅，從一個地緣政治角度嚟講咧，我哋會見到啦嚇。阿羅約家族咧係菲律賓中部，馬可斯家族咧係菲律賓最北部，杜特爾特家族咧係菲律賓最南部。嗱，你睇到咧呢啲咁嘅調整協調入邊咧，其實咧係一個有一個好精心嘅謀劃喺入邊咯。我相信佢讓位俾阿小馬可斯咧，係佢哋兩個家族之後協調之下結果啦嚇。自從佢讓位之後咧，馬可斯嗰個民調咧已經大幅度領先超過60%噶啦嚇，咁基本上咧好大機會贏噶啦。如果其他嘅因素冇變嘅話， 明白。咁其實見到薩拉今次嘅部署咧，都聯同唔同嘅聯盟啦，喺唔同嘅地區嗰度都有部署。咁其實同以往咧，我哋成日講話菲律賓可能係有一啲家族政治咁樣嘅做法，係咪都已經係轉變咗成個嘅風氣咧？ 基本上咧，那個基本盤咧，菲律賓個家族政治咧係都係存在噶啦。如果唔係阿薩拉咧，都唔會走去咧同阿羅約家族同埋阿馬可斯家族咧結成一個聯盟。呢啲全部呢啲咧都係一啲傳統嘅大家族嚟嘅。咁但係今次咧，你睇到咧有一啲新嘅跡象咧，係睇到呢啲家族其實咧就唔係獨斷獨行，都唔係諗住自己想點就點嘅。好多個決定入邊咧，我哋睇到咧阿薩拉。同埋佢爸爸杜特爾特，同埋阿馬可斯、阿小馬可斯咧，佢哋咧都係好緊貼民意，即係嗰個民調嘅結果噶。例如咧，阿薩拉當初咧，其實佢領導緊個民調，但係其實佢領導唔多嘅啫，佢只係講緊20%可以有機會做總統嘅。馬可斯就好緊到好貼噶啦，跟到好貼，佢就覺得自己嘅勝算咧，其實唔係100%咯。所以佢後來讓位俾阿小馬可斯咧，的而且確咧。是有一些很小心的考慮在裡面的，他覺得這樣做呢可能呢，我們看回現任總統杜特爾特，其實呢他自己呢就曾經提出想選副總統的，但後來因為民調呢他的民望呢，自從他說我選副總統之後呢就開始下調了，他就感受到了原來呢個民意都不是很支持他副選副總統，所以呢他就算了，他就轉選做參議員。我覺得呢啲嘅做法都睇到杜特爾特家族咧，我講緊佢爸爸即係現任總統同埋薩拉，其實咧佢哋喺呢一個嘅過程入面咧，都係緊貼住民意啦，好尊重民意嘅，創咗一個比較先河啦。 咁黃伯龍教授，其實頭先講到杜特爾特家族啦，咁其實連杜特爾特嘅親信克里斯托弗吳咧，咁最近咧原本佢都話宣布係競選總統，但係亦都係決定退出埋選舉啦。咁嚟緊其實2022大選咧，仲有啲咩嘅候選人係值得關注，有機會係挑戰到薩拉啦，同埋會有啲咩焦點嘅議題呢？ 我就覺得咧，而家咧基本上都塵埃落定噶啦，因為民調顯示咧，小馬可斯加薩拉咧，其實基本上咧都拋離其他對手好遠噶啦嚇。咁你會見到話有啲而家馬尼拉現任市長或者係嗰個嘅拳擊選手嘅現任參議員阿北嬌咁啲啲，但其實咧佢哋喺嗰個民調入邊，甚至乎喺個輿論上邊咧，佢哋嗰個嘅被評價嘅位置同埋得分咧都唔係好高。 咁所以呢除非有一啲好突如其来嘅因素出现啦，咁我就觉得呢而家呢阿小马可斯加阿萨拉呢一个配搭呢基本上呢都好大机会会胜出㗎啦。咁有啲咩焦点呢，我哋要睇下其实呢一两个家族，即係马可斯家族喺菲律宾北部同埋菲律宾南部嘅杜特尔特家族，佢哋呢其实一直呢都有啲渊源嘅。咁渊源呢就其实呢政治上啊，喺菲律宾本土政治上咧，呢两个家庭咧比较偏向支持咧1972年至1986年嗰段时间，就系叫做军阀统治嘅时间啊。 嗯， 佢哋认为呢一段历史，菲律宾军阀统治呢段历史啊，其实系带领菲律宾国家进入现代化嘅必然历程嚟噶吓。嗱，呢一个咧好重要嘅，呢个非常重要。我自己喺菲律宾北部做田野考察咧，我好深深感受到咧。地方嘅人民咧係非常之擁護馬可斯軍閥統治嘅，點解會咁樣呢？咁嗱，而家外國睇到個民意都偏向咁樣，其實咧反映緊咧，原來而家菲律賓民心啊個所向咧，其實係冇脱離過杜特爾特啊統治嗰六年嗰種民心所向，就係重視法律同埋社會秩序。咁啊，大家都會知道杜特爾特被抨擊最多就係因為佢嗰個反毒嗰個運動啦，就被好多嘅西方國家政府媒體去批評佢違反人權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你而家睇到而家呢個菲律賓民心所向咧，咁其實佢哋覺得咧應該要繼續呢一種嘅以社會秩序同埋法律秩序 為主嘅 一種嘅施政方針啦嚇。咁我就覺得咧呢一個就都係會咁樣走㗎啦。 時間所限啊，先同黃伯龍教授傾到呢度先啦。嗱，選舉咧，下年五月咧就會進行啊，有機會再請教你啊。 好。 关注完菲律宾嗰边嘅情况咧，上个星期就应承咗大家啦，揾咗我哋德国嘅朋友陈卓贤啦，同我哋讲下新政府咧而家一个热议嘅议题就系大麻合法化，一齐听下。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经过两个月嘅漫长商讨，德国嘅社民党、绿党同埋自民党终于达成组阁协议。新的聯合政府雖然仲未宣誓就職，但是就已經着手籌劃嚟緊各方面會推出的新政策。其中一個最多人討論的是大麻合法化。根據政府數據，德國有多達400万人是大麻使用者，而無論是18至25岁的成年人群組，定是12至17岁的青少年群組，大麻使用者的數目都有上升的趨勢。其實醫學用大麻在德國由2017年開始已經合法，有需要的病人如果得到醫生處方，就可以到指定的藥房買到合適劑量的大麻。不同的醫學研究顯示，適量的大麻有鎮痛和令人放鬆的功能，對於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以及長期痛症的病人有療效。而德国新联合政府讨论紧嘅系将娱乐用大麻都合法化，三个政党之中，绿党最支持呢一项政策。佢哋早喺上年就向国会提出大麻管制法案，但系未获通过。而家成为执政党，佢哋大力提倡将大麻嘅销售规限化，例如系限定只有18岁以上嘅成年人先至可以喺指定嘅商店购买。而他们每次只能购买少量大麻，他们的理据是希望透过管制可以确保年轻人不会吸食黑市上有杂质不安全的大麻，而限定购买数量也可以减低他们对大麻上瘾的风险。至于同样是联合政府的自民党，就认为长久以来的禁大麻政策根本没用，相反，如果将大麻的生产和销售都合法化和有效管治，而且征收税款，多出的资源可以投放在教育和预防政策上。虽然大麻在德国社会上被广泛接纳，但是都不是没人反对的。德国警察工会就强调，将作为软性毒品的大麻合法化，可能会鼓吹更多人服用硬性毒品，影响社会风气。而家有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将娱乐用大麻去刑事化，而荷兰就是唯一一个娱乐用大麻合法的国家。 卢森堡好快将会成为首个可以合法种植娱乐用大麻的欧盟国家。随着新联合政府的组成，相信德国亦都会紧随其后。 好啦，听过是德国的情况啦。咁当然喺香港咧，对于大麻有大麻成分嘅嘢咧，就有好多法律上嘅管制嘅。 冇错，亦都系唔鼓励咧系使用大麻啊。咁啊，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头先我哋讲到呢、這个加勒比岛国嘅巴巴多斯啊。而家咧佢哋咧成立咗共和国之后咧，除咗呢位歌手 Rihanna 咧系被封为国家英雄之外咧，原本任总督嘅桑德拉梅森女爵士咧，亦都系获国会推举成为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Shiny car, and that's when you need me there. With you, I'll always share. Because when the sunshine we shine together, told you I'll be here forever. Said I'll always be your friend. Took an oath on us to get out to the end. Now that it's raining more than ever, know that we'll still have each other. You can stand under my umbrella. You can stand under my 听紧系 Rihanna 嘅 Umbrella， 佢凭住呢首歌咧就攞到佢第一座嘅格林美奖啊！ 系啊，巴巴多斯啊，告别咗英女王，不过咧 Rihanna 咧呢个地位咧，即系喺巴巴多斯咧一定系女王级嘅地位啦。本身系一个歌手啦，创作人咧都是一个企业家嚟嘅。 嚟紧咧每年嘅2月20日咧，除咗系佢嘅生日之外咧，仲系咧巴巴多斯嘅 Rihanna Day 有一日咁嘅日子啊！ 好啦，结束我哋今期节目，大家周末愉快，平安，拜拜。